过还没有考虑哪一个人工呢，我们先修，修的时候可能会想， 如果还没考虑用什么人物的时候，我们先开始修了，那修的时候就可以去想到了。 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专注心， 修的时候一定要专注心，专注心， 我们专注心就可以有智慧， 专注心就会有智慧， 那我们会知道哪一个人最适合， 那我们就知道什么人物是最适合， 因为定的心比较会用智慧， 因为定的心就比较会用智慧。 那我建议我们修多久？ 咁大家建议修几耐咧？ 45分钟。OK。 45分钟。 那修到1:45。 咁就到1:45。 谁工资时间？然后我们再讲一些道理，最后我们再修一下。这一次我们可以用那个领导的 好，那我们就最后，那我们就看看先，我们先收，然后就再讲，那最后呢就做这个自己收，那现在就先做这个领导的 meditation。 First, 先 做 领导自己，最后 先是没有领导的，最后才是有领导。 那到1:45。 到1:45。 不要忘记先放松，观想自己完全放松。 我忘记先放松，观想自己完全放松。 可以也用方便观想自己像观世音菩萨， 可以用方便观想自己好像观世音菩萨， 脸面发光， 发面发光， 这样是很好的方便放松， 这样是很好的方便放松， 放松以后再如破坏限制扩大所有的休息， 放松之后再用破坏限制扩大所缘的心行。 最后如果你们可以想什么适合的所缘，开始专注心在这个所缘，如果不会想的话那无所谓，你们可以用一个随便的一个人， 咁最后大家如果可以谂到乜嘢适合嘅所缘，咁就用呢个所缘。如果唔识谂嘅话，咁就随便揾个人去做呢个所缘。 了解这个人物为你们代表一切众生。 了解呢个人物系代表一切众生。 它不是重要，重要是了解道理。 系唔系重要？重要系了解道理。 如果这样修，那就应该不会深入。妄想， 如果这样修就应该不会深入妄想。 这个任务是来，这个次第是来避免妄想，不是来修妄想。 这个人物这个次第是避免妄想，不是来修妄想。 所以那些亲爱的任务不是重要，你是选择哪一个，你导演的任务也不是重要，你是选择哪一个，重要是你了解到你 亲爱的人物不是重要，你选哪个，讨厌的人物不是重要，你选哪个，重要的是你明白道理。 所以如果你管你亲爱的人物导演的人物有很多， 芳香呢，一定要马上了解，这不是跟那个修行不可不相应。 咁如果关于亲爱嘅人物、讨厌嘅人物有咗妄想，咁你一定要了解呢个系同你嘅修行相应。 所以，你的定的所以就是自性无两心，就是超越那些妄想，它跟你的妄想不相应。 咁你嘅要了解定嘅所缘，就系你嘅自心无量，就超越所有嘅妄想。 如果你这样修，虽然有妄想，这个妄想不是很大的问题。 你咁样修，虽然有妄想，但系妄想唔系大问题。 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随妄想，这是大的问题。 大嘅问题，我哋随妄想，呢个系大嘅问题。 是不要随那些妄想，这个亲爱的人物对我怎么样，还是我对他怎么样？愿那个导演的人物对我怎么样？那个如定的人物，他跟他有什么经验？那个都不是重要。 咁就唔好谂嗰啲亲爱嘅人物对我点样样，对其他人点样样；讨厌嘅人物对我点样样，对其他人点样样；入定嘅人物同亲爱嘅人物之间点样样。 在这个情况下，那就在那个坚定学入定。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，就慢慢学入定。 阿弥陀佛。